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自战乱结束后，军玄除了君子楼外极少离府，近来时局稳定，漠北安宁，他连君子楼也甚少亲自出面看顾，但每月十五有一处他一定会亲自前往，那便是君县城东郊的施家陵墓。这里不仅埋着施家先人，五年前君县城被破，施家战至最后一人，君玄亲手把施家的32口尸骨埋在此墓。纵时过境迁，战乱休止，他仍然每月抱着施元朗生前最喜欢的君山银针来此，在老将军的墓前一站便是一整天。送走弟子元和骆明熙后，没过几日又是十五，君玄抱着亲自温好的茶去祭奠施氏族人，但这一次还未走到施元朗的墓前，他便停住了脚步，只因那墓前立着一个青色长衫的男子，即便只是一个背影，君玄也知道那是谁，那是他青梅竹马生死相许的未婚夫婿秦景，也是杀人如麻战功彪炳的北秦统帅连兰清。可无论他是谁，当初一见，生死恩怨已两清。北秦归降后，连兰清辞了大境封赏，愿为平民，自此长居北秦王城。君玄以为自己这一生都不会再见到他了。 清香悠长，是你亲自煮的君山银针吧？ 墓前，连兰清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转身望着君玄，眼底没了当初战场上的凌厉冰冷，只剩下温和。君玄点点头，上前把温茶拿出来摆在老将军杯前，揭开壶盖，茶香四溢，沁满墓园。 老将军生前最喜欢喝你煮的茶。 他唤施元朗老将军而非师父。君玄拨弄茶叶的手一顿，眼底拂过伤怀。 恩恩怨怨两代人，到如今哪还说得清是非对错。 君玄放好茶壶，朝施元朗的碑拜了三拜，转身朝墓园外走去。从始至终，他的目光都没有落在连兰清身上过。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是两清了，可此生也永无可能，何必再见。 当年五里亭一战，连宇带着我回到北秦率营，先王把国师为他炼制的护身丹药给我服下，救了我一命。 连兰清突然开口，君玄离去的脚步一顿。作为帝家在西北隐藏的一支，他一直关注着连兰清的生死，自是知道当初莫天对连兰清的倾力救治，若非莫天，连兰清当年已经死在自己的剑下。 我重伤卧病，先王准我回北秦王城休养，连家尚有老母小妹，既然捡回了一条命，便该侍奉老母，尽人子之孝。我这一生先为秦人，再为大境守将，后叛臣归秦，手握北秦帅旗，连下大境八城，诛杀大境将士数万，血债满身，却从未后悔过。只因我本为秦人，我所做的不过是将北秦子民和连氏族人当年所受的尽诛还于世家和大晋。 两国数十年交战，皆是家破人亡，非我族类，战起必诛，死在我手中的北秦将士也数都数不清。连兰清一生执着其父和连氏族人的死，说到底不过是受战乱之苦和北秦先王的利用，我又何必将当年连氏族人惨死的真相告诉他， 再让他生不如死一次呢？ 如果我没有见到连氏宗族的那一方族印，或许我的余生都活得这般可笑糊涂。 连兰青的话如一声惊雷，君玄猛地抬头朝他看去，却发现连兰青不知何时望向了师老将军的石碑，那双经历了生死和战争的眼睛仍旧温和，却写着难以言喻的痛楚。 你知道了？ 我回王城之后，始终对当初帝子元潜入君县城一事心存疑虑。以先王的智谋，他如何会被帝子元欺瞒得半点疑心都不起，便将他轻易带进了帅府？所以我便让人着手去查，没想到这一查，却查到当初帝子元是因我连氏族印才取得了先王的信任。连家族人当年在无名谷惨死在施家军之手，按理说这方族印应该在施家。君县城破时，我把施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此印。他出现在朗城西家，而且是帝子元以西云幻的身份交给先王的。我自然会怀疑当年连氏族人的惨死并不简单。我费了一年之久，顺藤摸瓜才找到了当年顶天城守将萧荣身边已经隐姓埋名的副将郑坤。他见我持印而来，惊慌失措。我几番威逼之下，他才说：当年我连氏老幼妇孺是惨死在无名谷的盗匪之下，而非施家军。老先王隐瞒了连家族人惨死的真相，把这滔天的罪责安在了施家身上。 说完这句话，连兰青仿佛用尽所有力气，他闭起眼，嘴角露出一抹苦笑。 枉我连兰青一生刚愎自负，自诩为国为族，却不知道屠戮我亲族的仇家另有其人，也不知道我一心效忠的君王对我只是欺瞒利用。阿玄，我这半生笑话一场。 君玄心底亦是难受，却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口。 施家满门隐没，如今知道了真相，还有什么意义呢？只会让活着的人生不如死罢了。 连兰青看着面前的墓碑，在君玄诧异的目光中缓缓跪下，他的头磕在碑前，重重三声： 弟子秦景，多谢老师十年栽培之恩，若来生有幸与老师再逢战场，定堂堂正正与老师一战，绝不做被家国弃恩义之人。 连兰青的声音响彻在施家陵园，一只雄鹰绕目而鸣，声声哀意仿若施元朗的应答。君玄别过头，不忍再看，却终究因连兰青这句迟了五年的话红了眼眶。 施老将军待秦景如此，当年带着对秦景的悲愤和失望战死，如今听了这席话，也不知能不能泉下有知，原谅连兰青。所有的事都过去了，好的也罢，坏的也罢，都过去了。这些话老将军听见了，你走吧，好好回王城照料连老夫人。 阿玄，秦景已死，你我婚约已尽，我耽误了你半生，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他来君县城，除了在施元朗墓前说出当年隐情，便是为了对君玄说这句话。墓园里因为连兰青的这句话陡然安静下来，君玄回过头看向墓前的青年，不知为何望着那双眼睛，他突然有些恍神，想起了很多事来。十来岁的两小无猜，少年时的并肩作战，情窦初开的终生相许，叛国叛家的怨愤仇恨，相还一命的生死别离。他这一生所有的喜怒哀乐全是面前这个人给予的。 说完了吗？ 连兰青瞧见他眼底的怒意，不再出声。君玄走到杯前，弯下身重新拿起了茶壶。他把给施元朗带来的温茶分了三杯出来，一杯递到施元朗杯前，一杯执手推向连兰青的方向，一杯握在了自己手里。这一幕恍若当年施家帅府老元帅教导两人兵法时的情景。 你欠我的，当年五里亭一剑已经还了，今日在这里没有北秦统帅连兰青，也没有君家家主，你是秦景，我是君玄。 连兰青眼底露出复杂之色，却终是接过他手中的茶杯。 秦景，今日有一桩事我要问你，你如实作答即可。 连兰青神色一怔，还未回过神，君玄的声音已经响起。 秦景，我们当初许下婚约，时至今日，你可还愿意对我践行当日在施老将军和我父亲面前许下的承诺？ 阿玄。 君玄对连兰青的震惊恍若未见，他看向连兰青，眼神真挚坚定，没有一丝动摇。 我君家儿女从不行婆妈之事，我当年恨你叛国叛家，一心杀你是真，今日要嫁你为妻也是真。秦景，我这辈子就问你这么一次，我15岁和你定下白头之约，今日你可愿意在施老将军墓前履行承诺娶我为妻？如果你愿意，饮下这杯茶，我君玄便是你秦景的妻子。 君玄墨黑的瞳中宛若生出一团烈火，连兰青看着他，发现自己哽咽难言，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一世我连死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当年五里亭里我濒死之际，唯觉此生遗憾便是未能正式娶你为妻。阿玄，能遇你、知你、爱你，是我秦景这辈子最大的福分。 他话音落定，一口饮尽杯中茶，把君玄抱在了怀里。八尺男儿铁血统帅竟红了眼眶，就连抱住君玄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君玄颤抖着把手中的茶饮尽，他望着施老将军的墓碑，泪如雨下。 老将军，我和秦景这一生永远都做不到当年您期许的琴瑟和鸣，白头到老了，但能在你墓前结为夫妇，也算是圆了此生之诺。 君玄缓缓推开连兰青，把拇指上的扳指拿下来，放在连兰青掌间。 这是我君家印信，算是我的嫁妆，你收着，留个念想，等将来时候到了，送还君家吧。 连兰青明白君玄话里的深意，他从挽袖中拿出一把铁匕首，递到君玄面前。 阿玄，这不是廉家的东西，是我当年在君县城的时候自己打造的。 君玄点了点头，接过铁匕首，他看了连兰青一眼，后退一步。 我们之间所有的事都了了。 是，所有的事都了了，恩怨情仇、爱恨纠葛全都了了。 你双手沾满了这座城的鲜血，今日之后别再来了，我们这辈子不必再见了，我会好好的，你保重。 君玄转身一步步往墓园外走，行了几步，他脚步微顿，似是回望向连兰青的方向，又似是望向更遥远的地方。 如果有来生，我愿为你之妻，你记得早些找到我。 君玄的声音消散在园中，却永远留在了连兰青的心底。他望着君玄的背影，看着君玄一点点消失在眼前，那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相见。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